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应该说这个星期啊，我们在春节期间呢为大家说的这些内容哈，如果大家每天都听下来的话，应该说对大家还是蛮有益处的哈、 嗯、 尤其是老年朋友。那实际上今天这个话题呢又是针对于老年朋友，就是骨关节疾病的健康管理。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尤其是女性的老年朋友啊，有骨性方面的一些疾病的人真的是蛮多的、 嗯、是，他一方面是一个退行性疾病， 嗯， 另外一方面呢，由于我们这个，因为现在心血管疾病它不是高发嘛， 嗯， 它高发以后循环的改变，加速了这个骨关节疾病这个发病这个频率，你像这个再加上一些这个我们说是退行性疾病，它有很多这个生理特点决定的， 嗯， 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我们听众来说，我面临的是疼痛。我面临的是肿胀，我面临的是行走困难，面临的是影响到我这个生活质量。哎，我总想那个快速的能够使我这个症状呢得到这个改善缓解，我没有痛苦了。我们面临的是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我们反复就医，也是用物理的、保健的、治疗的各种手段用了很多，可是效果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嗯，像这个骨性的一些疾病啊，确实它疼痛起来啊，真的是非常要命的哈。而且有些呢，虽然说也是肿胀，但是呢，也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些人都不能够正常的行走。 是，你看我们说。嗯，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 嗯， 我们经济上我们有一定的这个积蓄，时间上呢，当然更对大多数人来说啊，你还是能够支配了。那这个时候，把你曾经想去的地方、想走的地方、想看的这些人、想做的这些事儿，你没有做的，你这会儿刚好能利用这个黄金时期，其实是很好的。结果呢，谁不争气了？腿不争气了？ 嗯， 再说了。专家也说了，管住嘴，迈开腿，很多人我也知道锻炼对我这好处，可是我被限制了。 对，这腿迈不开了。 迈不开了，迈不开了，那你对其他的又不好。所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解决？第一，你不要心急。第二，你也不要去寻求什么这个灵丹妙药。第一，就是说你要面对这个衰老。还有一个，你认识到一些它的这个生理特点以后，你才能使用这个正确的方法，最后能得到这个最有效的这个康复。你看我们当然它核心的病变啊，一个是这个软骨老化，再一个就是软骨纤维化，再有就是骨赘的这个形成，那表现出来的症状来说，无非是酸麻胀困肿胀，哎，这些症状。那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如何增强你自身这种抗炎能力。 嗯， 还有一个，既然是退行性的变化，什么是退行性变化？是你那个把你缺的东西呢，你把它补充上去，这个你要这个达到这个充分的认识，你才能这个做到。再一个，我们说这个没劲儿，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我们说骨肌是指的是什么呢？是骨骼和肌肉，它在这个时候它都发生了这个变化。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老年肌肉的变化，那我们在 我们人体这个组织中啊，它肌肉呢，它是可以通过锻炼，可以使我们老化的进程延缓。但是，我们年龄大了以后，一个是这个体力活动减少，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运动呢，都是怎么讲，做一些轻微的，你不怎么锻炼了。其实老年人在你这个安全的情况下，建议你啊，还是做一些能够接受的力量锻炼， 就力所能及的。 哎，你别让你的肌肉萎缩的那么快。 对， 但是这个在老化的这个同时呢，它不可避免的出现这种肌肉萎缩。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脊髓前角细胞、前根脊髓纤维这个数呢，它减少，就是肌纤维它变细，失去弹力和这个紧张度，而出现这个肌力下降，就显得这个没劲儿，是吧？再加上我们老年人，这刚才讲到的运动量普遍减少，运动的种类和范围它也在缩小，特别是我们有些卧床机会增多呢，这些疾病，比如说我脑梗了、脑卒中了，对吧？它加速了这个肌肉萎缩。那么这个肌肉萎缩常常伴有这个肌肉这个痉挛连锁，就是说收紧了。我们老感觉说这个经筋啊没有以前那么舒展了，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肌连缩导致的，就是肌肉这个肌这个痉挛这个挛收缩这个缩它导致的。而且和我们各种因素也有关，比如说我们的不光是我们肌肉这种变化，包括我们的骨头、我们的关节的变化，因这个排列紊乱，它导致这个肌肉的动的形式、静的这个形式变化，那么日常活动在减少，这就出现了这个在老龄的同时，我们神经肌肉这个反应时间也延长。什么意思？就是神经传导这个速度迟缓以后，我们身体这个感受器啊，有一些神经传过来感受器，它的敏锐度呢也降低，就表现出哎，你看，人家都说我们老年人这个动作迟缓，都有一些这个笨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所以这个肌腱这个韧带它萎缩，进而发生这种僵硬，我们关节这个囊也萎缩松弛，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脱位，动不动就这个脱位了。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那刚才您也提到啊，这个老年性的骨关节疾病呢，可能跟退行性的疾病啊，甚至跟心脑性的一些疾病呢，都有一定的关联哈。而且刚才您提到这个，以往我们还真没特别注意，就是说，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呢，是麻呀、肿啊、疼啊，这就是他的一些症状哈。另外，有些人没劲儿，实际上没劲儿是跟他的肌肉有关哈，就骨肌的变化、 萎缩、 萎缩。 还有一点。营养不足， 嗯， 大家说我是吃饭应该吃的那么饱，还营养不足？你吃的饱不代表你能很均衡。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这些矿物质啊，钠、锌、钙、镁，还有这些维生素，再加上你这个蛋白、糖和脂肪均衡不均衡，这些都在影响着它。 是的，再加上有些人呢，什么软骨老化呀，软骨这个纤维化呀，什么骨赘呀，也就是骨刺的形成啊等等，就造成了很多人的骨病就发生了。而且现在呢，这个老年人得骨病的人呢，真的是百分比非常高。 对，而且我们听众朋友可能都认为，我们说的营养不良是觉得，我们吃的少，吃的总量不够。其实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啊，营养不良不仅仅是吃的多与少的问题。当然，我们绝对的进食量的减低，这会是一种营养不良哈。但是现代人的营养不良，最最关键的是营养不均衡而造成的营养不合适。这样的话，我们医学上也叫营养不良。那么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些骨病，还有连带的老年人的这个肌肉退行性的这种变化，肌肉萎缩啊。而且老年人一定要记住，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啊，一定是这个肌肉的这个量是要下降的，肌纤维它是要萎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年人的这个没劲儿啊，腿脚没劲儿啊， 感觉到这个筋骨，刚才张正主任讲的不是那么舒展了，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退行性的变化。 嗯， 那么这个退行性的变化跟我们营养不均衡的这种营养不良都是有关系的。 是的，是营养不均衡了哈。所以呢，怎么来维护自己的这个骨关节啊？使这个骨肌呢能够有一些提高等等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将跟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些交流。当然了，我们也是啊，这个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再结合节目的内容呢，将这个老年人呐、时令的养生啊，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以及老年朋友慢性病的一些预防要点等等内容呢，我们汇集成了一个养生集，一个小册子啊。 对，根据这个时令特点、 对， 现在不是到春季了吗？ 嗯， 春季一个是气候变化，这个起伏大，还有一点呢，我们就说它流行性的什么感冒啊，或者这个心脑血管这个血压它还是不稳定，那这个时候大家以怎么来做好这个防范工作？我们编的这个小册子。 对，比如说刚才何主任也提到怎么吃啊，预防的这个骨肌呢别退化那么快哈、等等，里边都有一些饮食的小方子啊，非常好。那如果大家需要这个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话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咱们免费索取，因为我们这个数量真的是非常有限，而且大家非常的欢迎啊，所以呢，咱们是先到先得了。我们的春节。这期间打的这个免费索要的电话是400-602-1119 400-602-1119。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确实呢，像张正主任所说的哈，很多我们的老尖儿啊，我们的这个家长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岁数大一点的，经济条件也都还可以，大家想出去游山玩水哈，看看大好的风光，但是由于这个骨关节疾病啊，就阻碍了啊，出去 游玩了， 对， 所以看着也真的是挺心疼的。那么我们怎么来更好的维护这个骨关节的健康哈？使它能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晚年生活呢，生活得更加幸福一些，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 经过这么多年搞这个健康管理啊，尤其是这个退行性的，我的观点就是，如果你是创伤性疾病，比如说啊，我骨折了，或者我这个出现这种需要这个大型这个手术，那肯定我们得去这个医院。那你如果是退化性的，如果是这个慢性炎症性的，其实我们今天无非是这个药物治疗、理化治疗，这些方法。所谓理化，针灸、按摩、推拿，大家想一下，针灸起什么作用？它就刺激你这个局部，促进血液循环，把你那个不活化这个细胞，叫它活化细胞，促进这个炎症吸收。那你这个按摩，按什么呢？就按这个局部组织，让它痉挛的松弛一点，让它粘连的不要再粘连，让它这个不循环的能促进一下局部这个循环。说白了是什么呢？还是促进这个炎性渗出这个吸收，是吧？但是这些东西代替不了什么？代替不了你这个失去这个营养。比如我缺钙，你不是按摩能按摩来的，你不是电烤能电烤来的，或者我打封闭针能消炎来的。那你比如说我这个软骨我现在在损伤，那我怎么补充一些软骨素，是吧？然后我这儿如果有这个慢性炎症、急性炎症，我们可能如果我们打针我们就能处理，可是你这个慢性炎症这会儿要靠什么？就我们说扶正，就是说提高我们人体自身这种抗炎水平。那么因为抗炎都是咱们白细胞和免疫细胞参加的一系列这个活动，那我补充一些什么东西，让我这个抗炎这个细胞它的活性啊，就是中医说这个气这个能够提高一点，慢慢逐步就康复了。那这个怎么办？我就说一个是把缺失的，因为老嘛，退化嘛，这个营养素补上去，另外一方面激活我们这个免疫细胞的活性，增强我们的抗炎那个水平。再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老化的话题，纤维化的问题，再加这个抗纤维化。你像这个根据我们这个软骨的这个纤维化，软骨这个老化，再加上我们钙的这个不均匀，还有成骨细胞这个减少，那我们就是说这个也有一个维护骨图这个综合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由八种这个成分构成，它是由这个海参，有这个鲨鱼软骨素，有这个大豆异黄酮，还有柠檬酸钙，再有呢维生素 D， 还有呢维生素 C， 再有就是氨基葡萄糖，第七种呢是胶原蛋白，第八种呢这个是葡萄籽提取物。这八种成分它在里边能起到什么作用？氨基葡萄糖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啊，因为这个氨基葡萄糖呢，它能强烈刺激我们这个软骨细胞这个合成我们人体中这种胶原蛋白和这个透明质酸，能够修复已经被磨损或者筋弛关节这个软骨和周围组织，这样呢它就能改善这个关节以及周围组织这个生理功能和这个运动功能。氨糖这是大家经常用的，另外钙片大家都在吃，但是这个吸收有限，有些人虽然查这个骨密度没问题，但是你的均衡性，就我指这个骨密度，全身啊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这个关节部位，你那个密度未必你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也在补钙，虽然你没有骨质疏松，但是你普通的钙片难吸收。但这个柠檬酸钙呢，它就是我们普通这个补钙的吸收这个效率能高多少？普通的这个20倍。为什么要配的这个方子用呢？你看这维生素 D。这大家有这个养生知识的都知道，它能促进钙的这个吸收，就相当于我们中药学里边的君臣佐使那个它属于这个辅佐这个作用，它能促进我们肠道吸收这个钙，而且诱导我们这个骨质这个钙磷沉着啊， 有效的调节我们人体钙和磷的代谢，这样呢就能促进这个吸收。那为什么增加维生素 C 呢？提高我们人体这个免疫力。那么白细胞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你看有些人就说这个感冒了都要给它补充维生素 C， 这是什么呢？它为了提高这种抗炎杀菌这种能力，也就是说能够消炎止痛，促进这个软骨这个生长。那鲨鱼软骨素我们都知道，老年这个骨头和骨头这个磨的什么软骨发生这个磨损，再一个就是发生纤维化。所以你看用这个鲨鱼软骨素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软骨这个再生和部分得到这个修复。但这种修复我在这说是这么一句话，但是大家如果就你想这个一个月两个月你就把这个修复，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要叫维护维护？为什么要叫养生养生养呢？如果没有一个，第一你要养准，第二这个养不同临床治疗，不是说今天用药明天就能改善症状，不是那么回事，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 一定要有一个过程，要个耐心。 对，其实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骨关节疾病呢，它可能有创伤性的，有退化性的，有慢性炎症性的啊，它是种类是不同的。可能您用一些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打针啊、物理疗法呀等等的，可能对某一些症状的是有一定的改善的，但是总的来讲都是退化性的这样的结果哈，因此呢，还是要给他补充一些营养成分 啊， 要养、 这个 对，所以呢，为了补充的骨质的这种营养的流失啊，那么刚才您给大家提到的就是补充骨质这个营养的大复方啊。 你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一个他是做了个腰椎间盘手术，他躺到那儿半年不好动，结果听我们讲了这节目以后，他咨询了以后，那他就在这个恢复期嘛。你恢复期，那你的精筋肌肉你都是受到这个损伤的。后来怎么办？就是刚才说这八种成分，再加抗纤维化，你知道会有什么事吗？一个半月，他下楼到他院子遛弯去了。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回来反馈的。哎呦，他自己也很高兴，他恢复的效果非常好。这就是一个促进作用。 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有针对性的哈，就大家如果有骨关节疾病哈，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您可以打电话先问一下，看看适合什么样的方式。像刚才您提到那个人，他用抗纤维化加上这个八种的营养素的这样的补充，就得到一个特别好的结果。看看是不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更加针对您的这种病情的恢复啊。大家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春节期间的这个咨询电话呢是5715-1237 5715-1237，另外一部是5715-7885 5715-7885。 这个补充呢，一定要各种营养素的均衡补充。因为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呢，比如说我钙片我也在吃，或者我单纯的用一些氨糖哈，为什么作用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好？其实这个最最关键的就是没有均衡的补充。必须得各种营养素补充全了，就跟我们做菜一样哈，就是你各种调料要全乎了，你这菜才好吃。 而且他也像张主任说的，讲君臣佐使的， 对 啊，所以这个是有讲究的啊。如果大家呢对这方面有问题要咨询，赶快来拨打电话。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本关于骨关节病的健康手册哈，对于您骨关节的维护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依然是免费来领取啊，大家早上起来赶快来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呢是400-602-1119 400-602-1119。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